感谢天父，多谢你，亦都我哋健康同埋生命，等我哋有机会嚟到呢度再聆听你嘅。求天主帮助我哋喺嚟紧嘅呢场期，呢场期帮我哋准备我嘅心，赐俾我带领去更新我哋自己。都求天主喺呢个时间带领帮助我哋开启我哋心去聆听你说话，准备我哋反思你嘅死亡同复活。人所求系主耶稣基督。 我哋就今日讲22章。咁啊，上一章咧已经有好几个比喻啦，最后尾嗰个就讲葡萄园嘅比喻，已经系暗示紧话嗰啲税吏啊，唔系嗰啲咩教经师啊、师仔佢哋或者法利赛人佢哋咧，就即系。收到咁多恩典咧，都睇唔到上主俾佢哋嘅咁多精兆、咁多信息啦。咁即系上主会将呢、這个救恩喜讯咧，转咗去俾其他嘅人，即系俾机会其他嘅人。咁22章咧，继续又讲一啲比喻同埋讲几个一啲啱啱可以话一啲好。controversial 嘅問題，即係耶穌同佢哋之間咧有啲即係不同嘅見解。咁特別又將第一個比喻講婚宴呢個問題，係好明顯咧，就係即係講呢個以色列人，即係先知嘅選民同埋嗰啲領袖咧嘅一啲實在嘅問題喺度。咁喺13節裏面咧，係較為特別啲嘅一句啊，因為第一節去到第十節咧，或者我讀咗先啦，寫先再講嚇，讀咗先嘅呢部分。咁啊，阿 Steven 幫我讀啦， 邊度啊？ 第一節到14節係啦。 耶稣又开口，用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他打发仆人去，召被邀请的人来赴宴约来婚宴，他们却不愿意来。又派其他的仆人去说：你们对那被请的人说：看，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聚齐备了，你们来赴宴吧。他们却不来，有的往自己的田里里去，有的作自己的生意里去，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凌辱后杀死了。国王于是动了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焚毁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牧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那些牧人就出去来到大路上，凡遇到的，无论是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坐席的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客人，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便对他说：朋友，你怎么到这里来不穿婚宴礼服呢？那人默默无语。国王遂对仆役说：你们捆起他的脚和手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因为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 我刚才提到呢，第一节至到第十节呢，很清楚呢是一个比喻。然后第11节到第14节呢，有少少，虽然很有连贯性，但是呢少少似另一个比喻。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即係突然之間，呢個國王咧係即係去巡視嗰個會場啦， 咁啊，見到一個人冇穿禮服，咁然後去到第十三節咧，就有一個好點啊？同第前面嘅無論邊個好人壞人，你都請嚟啦咁啊！因為冇穿禮服咧，要將佢綁起嚟，佢嘅手嘅腳咧，將佢拋喺外面黑暗之中。即係呢個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嚟嘅，喺呢個比喻裏邊。即係點解會咁強烈咧？咁會唔會其實咧，就係呢度基本上就上兩打出兩個含啊兩個信息兩個意思。咁馬豆咧喺呢度咧寫咗呢一節咧，其實咧喺路加同埋馬爾谷咧都有記咗類似咁嘅比喻，但係咧並冇跟呢一句説話嚇。好似咁嚴，呢、這個國王咧咁嚴厲。咁佢呢度咧，馬豆係咩咧？係有意思強調每一個人咧都應該負起起碼嘅責任。穿禮服咧去參加婚宴咧係一個最基本嘅嘢嚟嘅。咁不過實實在在有啲人咧係並唔適合天主嘅國，即係因為佢冇穿呢個婚宴嘅禮服嘛。所以咧，佢哋變成被拋棄喺外邊。咁我哋咧可以睇睇十三章馬豆本身嘅十三章廿四至到三十三十節馬豆十三章廿四至三十，我哋唔使睇曬，我哋以前講過啦嚇。咁就係咩咧？撒種嘅比喻，一啲有子，一啲好嘅種子。啲呢有子咧就後嚟割，最後尾嗰時候咧割咗咧，佢火燒咗 ，OK。然後同樣一張咧，三十六至四十三咧就係、繼續係主要係講有子嘅問題。其實今世終嘅嗰個三十九節就話今世終結嘅時候咧，收割嘅即係天使，佢將有子收到起嚟，用火焚燒。今世終結咧就係咁樣啦。然後咧仲有嘅就係四十七至五十同樣一章啊，全呢一章好多部分，就係網裏邊嘅魚有好魚有壞魚，好魚啊。咁即係啲唔好嘅魚咧就拋喺外面。啊，喺呢個比喻裏邊咧，其實一路講落去咧都有好多嚇。然後去到廿一章又有咧，我哋前廿一章嗰次啱啱同埋講過，上個星期講過嘅。咁廿一章嘅三十三至到四十六咧，就係啱葡萄園嘅比喻啦。咁即係呢啲咁嘅章節咧，其實咧不斷咁樣話俾佢聽，有啲人的而且確咧係唔適宜天主嘅國。咁唔適宜嘅原因咧，唔係天主唔俾佢，因為佢正話前面佢都講啦。無論是好的壞的其實都給了機會、okay? 但是給機會裡面呢就要有少少的即是醒覺才回應，或者說你要做自己最基本的事。馬豆有意思呢，將這句說話呢，即是沒穿禮服的人呢找到出面呢，就是他有這個含義在這裡。那作為基督徒呢，除了接受福音的真理之外呢，最少要穿上一些禮服。禮服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所謂基督徒的生活的其中一些或者我們用現在的時間來說德行、你有可能對人的愛心啊，對人慈悲啊，關心人啊，寬恕人啊。當然呢在聖經裡面呢最主要有一些例子可以來到解釋這個所謂禮服是什麼呢、譬如十八章的23至3523至35咧，就係寬恕人啊，算帳嗰個咧，即係塔林欠咗10000個塔林東，然後後來嗰個咧就欠100個德納啊，即係你連人你得咗咁多，你對100個欠咗100個德納嘅人，即係你都唔肯接納，唔肯寬恕咩咁？然後25，我哋雖然未講咧，我哋睇一睇啦，25、31至46咧。咁25、31至46咧，我哋都知道咧，係即係有關所謂公審判嗰個問題啊。 就是蛇、绵羊、山羊咁嗰、那个耶稣讲呢个比喻就系点咧？你见到我冇三脚，你唔理我；见到每嘢食俾人我食，啊，我病你唔氹我等等。啊，呢啲就系基督徒嘅一啲所谓礼服，即系或者话我哋咧，基本上我哋做唔晒，我哋都做一啲嚟到去表示我哋诶实践紧基督嘅教导。咁所以实践呢个真理咧、正义咧，就系、是、一个对基督徒讲系最基本嘅嘢系要做嘅。然后喺呢个婚宴里边咧，我哋了解到咧就系咩嘢，即系点解要国王为佢自己儿子设婚宴咧？咁跟住就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嘅自喻为咩？为新郎。佢话嗰个嗰啲伴郎，亦当新郎喺度嘅时候，嗰啲伴郎有冇嚟到守斋咧？咁即系要咩咧？吓喺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节咧，就好清楚耶稣自己讲出呢个事件吓。咁、所以佢同人咧，当然佢系新郎，咁同人系咩啊？人一般嚟讲咧，就系新娘咁嘅角色。所以天主呢个国王咧，为呢个儿子办呢个婚宴咧，个意就喺呢度啦，就系耶稣基督啊，为耶稣基督办呢个婚宴，咁邀请啲人嚟分享呢个宴会，但系咧个个都有佢嘅理由啊，一个就系种田，一个做生意，喺第二个福音里边咧又记载一个买咗牛啊，要睇牛啊，一个啱啱结婚啊，唔得闲啊等等。咁然后呢佢第六节呢仲讲到就係话其余个人竟然拎住呢啲仆人呢，即係天主派呢仆人去请通知佢哋嘛，婚宴预备好啦，你嚟啦参加呢个宴会啦，竟然将呢仆人呢杀死咗。咁呢个我哋就係我哋今日嚟明白，即係暗示当时上主派遣嘅使者先知啊向嗰啲选民讲呢件事情，救恩已经嚟到啦，你哋要好似耶稣喺福音里面开始讲啊，你哋要配搞圣灵福音，咁寻日可能圣灵圣父嘅时候，大家都听到呢句说话啦。咁竟然即系约翰宣布咗，耶稣自己亦都表白咗，佢就要被派嚟实践救恩嘅计划嘅呢个使者，但系佢哋竟然咧，即系唔单止话冇乜嘢反应，而且甚至咧。即是那个矛头呢仲要指向耶稣基督，不接纳他。所以他的上主的使者一个一个呢被他们杀死了。于是国王动了怒，派遣军队来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毁灭了他们的城市。这个呢亦都在圣经学者话法解释给我们有一个暗示。因为办婚宴啫，要唔要出到军队咁紧要啊？佢哋唔嚟，咁啊你咪即系唔出军队噶，系嘛？警察都得啦，系嘛？但系咧，佢哋又话，国王咧好嬲，派军队毁灭个杀人嘅嗰啲杀人凶手。其实，啲圣经学者就话，可能咧马窦其实咧想引用咩咧？想讲话，显示系喺公元七十年嘅时候咧，罗马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毁灭。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咁所以呢讲那个国王啊派遣军队啊用这个这样的比喻方式。即是用这个这样的字眼呢来到去表达呢，因为圣经后来写的嘛，不是耶稣基督在生的时候写的嘛。咁就用这个说话的表达方式呢来到讲出即是以色列子民呢，所谓选民呢或者领袖呢，都在当时呢都要一日就死，一日就流亡等等。咁跟住，喺呢个比喻里边咧，又带出咗即系好似好实在现实嘅生活，当时嘅生活情况咯吓。但系又有一个比喻喎。咁第八节就话，然后佢对仆人话，婚宴已经准备好啦，但系佢哋都唔配，佢哋都唔配咧，就系呢个所谓天主嘅选民，同埋佢嘅领袖，因为佢哋唔肯接纳，唔承认耶稣基督啊系被天主所派遣嚟嘅。所以呢就你哋到各个路口去凡是你哋所遇到嘅都嚟请嚟 參加呢個宴會。咁其實呢度係講出咗咩？講如果真正嗰、那個那個現實個環境嚟講咧，就係、是、當咁嗰、那個教會嘅發展咧，特別係碼頭嗰個團體嘅發展咧，就講帶出咗啲宗徒去地度傳教，去外邦人傳教，使呢啲猶或者猶太人、以色列人所謂上主嘅選民，你哋唔接納咩？啊！呢啲上主嘅仆人咧，而家個上主嘅仆人變成咧，唔係以前嘅先知啦，就係、是、宗徒們啦，就去到處邀請人哋啊去聽上主嘅真道。於是嗰啲仆人就出咗去，凡遇到嘅好嘅壞嘅都聚集嚟，婚宴上就坐滿咗人。咁呢度就係講，即、就、係、是、天主咧將呢個救恩俾人聆聽嘅福音嘅機會咧。咪咩人都有俾個機會。咁呢個好人與壞人咧，我哋睇一睇馬豆福音十四章廿一節咧。對唔住啊，我講咩啊？路加福音啊，唔係馬豆。啊，路加福音 ，OK。十四章，馬豆就講壞人、好人，但係路加咧就嗰個各類嘅人咧，就咩喺呢個廿一節裏邊咧，就話。仆人將呢件事話咗俾主人聽，家主咧就生咗氣，俾仆人對仆人話：你哋快啲出去，到城中嘅大街小巷，將嗰啲貧窮嘅、殘廢嘅、瞎眼嘅、瘸腿嘅都領到呢度嚟啦。仆人就話：主已經照你所吩咐做咗啦。所以嗰個所謂好人與壞人咧，或者係各色人種等嚇，唔係真係好似話我哋今日觀念。用今日嘅觀念去衡量，都係好人與壞人。咁於是咧坐滿咗咯。咁我正話提到喺十一節咧，國王咧就巡視呢、這個呢、這個宴會嘅大堂啊。咁其實呢一個十一節至到十四節咧，係有意咧從現世嘅教會，現世嘅教會，咁咧指向一個咧。末世嘅墨西亚宴会，咁究竟末世嘅墨西亚宴会系乜东东咧？我哋可能咧都唔系咁清楚吓。咁但系咧，我哋睇十二节咧会领会多啲吓。朋友，你点样嚟到呢度咧？你唔穿婚宴礼服，嗰人就毛毛雨。咁婚宴礼服系咩嘢？我哋睇咩咧？默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十九章第八节咧，或者我哋可以睇到七節開始啦嚇。佢讓我哋歡樂鼓舞，將光榮歸於佢吧。因為羔羊嘅婚期嚟近啦，即係指墨西亞個婚宴啦，即係耶穌基督嗰個凱旋啦。佢嘅新娘亦都準備好啦。天主又賞賜佢穿上華麗而潔白嘅細麻衣。呢件細麻衣。就是聖徒們的義行啊，婚宴禮服那個我只是提過咧，其實我哋嘅生活裏邊嘅十九第八，咁嗰個意義就係、是、婚宴禮服咧，就係即係話我想話嗰、那個即係基督徒嘅一啲所謂善行咧，就係喺呢一個節錄裏邊咧，係反映咗出嚟，我睇到啦。咁由於的而且確有啲人係冇生活到呢個信仰，於是國王一睡。對仆役話：你哋將我捆綁起嚟啦，調到咩哀號和切齒。咁呢個我哋嘅今日嘅人嘅了解就話嗰個所謂地獄啦嚇。咁耶穌其實咧喺聖經裏邊咧，先後都講過呢個哀號與切齒噶。第一首先馬太福音最先講咧十三章四十二節， 講咗四次五次 嚇， 講咗四次五次。嗰口頭詞 唔係口頭禪啊！ 即係一個慣用詞啊！即 係啊，十三章嘅四十二節同埋五十節咧，都兩即係嗰個比喻裏邊咧都講咗兩次啦嚇。咁啊，四節就係拎到火窯裏邊，那裏有哀號和切齒。咁同樣五十節咧，有同樣咁嘅字眼，將佢哋拎喺火窯裏邊，喺嗰度要有哀號和切齒。啊，即係一個好悲哀嘅環境，咁啊，即係我哋今日嘅字眼就話地獄啊。